帐篷有点冷，周慧还是将鸡童抱进了车里。清晨，一缕朝阳穿过车帘的缝隙落到脸上，鸡童在周慧的怀中醒来。他很少比周慧早醒，趁机欣赏了好一会儿他的睡眼。周慧呼吸很轻，睡相也很规矩，侧躺着，看上去乖乖的，叫人忍不住想要疼爱。鸡童偷偷亲了下他的喉结，轻声起床，小心站到车外，披着暖阳大伸个懒腰。他往前走几步，望向远处裹着厚云的山，像个胖乎乎的姑娘，穿了条蓬松的裙子，分外可爱，又是美好的一天。 阿芝， 鸡童闻声望过去，周回睡眼惺忪，头发乱得左一团右一翘，阳光照在他的白毛衣上，染成温暖的微黄。他笑着走过去，进他的怀中，周回在他的额头落下一吻。 傻笑什么呢？ 想到以后每一天起床都可以看到你，就觉得很幸福。周回双手从他的鬓间插进去，捧着他的头，低头吻下去。 想把你拴在我身上， 拿去买个手铐， 跟我沉入黄浦江。后悔过吗？ 虽然有阴影，可就算现在你再带我跳一次，我还是会跟着你。周回很抱起他回车里。 不跳了，跟我上天吧。 从扎什伦布寺出来，启童和周回遇到几位路过的边防军人。周回的目光几度在他们身上停留，等到走远，他才对季童说： 你没见过我穿军装吗？ 在南京的时候穿了。 那都破了没形了，浑身都是血。 季童一时无言，他居然也记得这么细致。 可惜没让你看到我正儿八经穿军装的样子，也没留下照片。 能想象得出来，帅爆了。周回露出浅浅的笑，转头又看向几位军人离开的方向，已经不见人影了。他心情有些复杂，不得不承认，无论过去了多久，那仍是他心之所向。你想去参军吗？季童总是一眼能够看穿他，周回揽住他的肩。 不去了，现在你就是我的全世界。 从城市到荒野，从沙漠到雪山，从六月到九月，他们走过东南西北，经历了一整个四季。周欣一见季童便笑得前仰后合，他从未见女儿晒成这样，即便本身披冷白皮，可也经不住数月风吹日晒，不过这样的肤色倒显得健康许多。季童陪周欣和奶奶住了两个星期，便跟着周回去了加拿大。周振荣和云娜等在农场口，旁边围绕着两条大狗，一见小主人回来，金毛扭着大屁股疯狂地扑上来，开心得快要说话。周回蹲下身来抱抱他。 菲菲，你又胖了。 杰克狼犬警惕地嗅了嗅季童，随即就往周回脸上舔，他按走狗头。 口水，口水。 季童想起了前世他与白鸽在一起的画面，他的心里一阵酸涩，嘴角的笑盖住悲伤，温情默默地看着他们。于娜开心地奔跑过来。阿姨。 哎呀，宝贝儿，终于见到你了。 季童与他打招呼，他直接拥抱季童。季童没想到他上来就这么亲热，抬臂回抱他，又看向慢悠悠走过来的周真荣。叔叔， 你好。 累了吧？先进屋休息啊。 于娜松开季童，又去抱周回。 哎呀，你怎么黑了这么多，还结实了？ 是不是更帅了？ 更有男人味儿了。走吧，儿媳妇儿。 说完，他转向季童，挽住他的胳膊。周回的家从外看上去便很温馨，立于广阔的草坪，全木质别墅农舍，不规则的木栅栏围成了一圈，背靠大片树林，除了两条大狗，还有三条小牧羊犬和一只暹罗猫。周真荣和于娜也很活泼随和，不像部分富裕家庭教条很多，两人完全没有父母架子，相处起来更像朋友。晚饭后，他们围坐在地毯上喝酒聊天，话题不限于艺术，从文学到科技，山川到星河，猫猫狗狗到两性关系。到如今季童才知道，周回不只会弹钢琴，他还会贝斯、小提琴、萨克斯，架子鼓也打得有模有样。他得过很多奖杯，六岁时就首次公开演出，七岁就自己创作了一首钢琴曲，参加了无数演奏会。而他这两位看上去平凡低调的父母，功绩更甚。于娜在拉大提琴，周真荣在弹钢琴，周回季童坐在一起，怀里抱着把贝斯。不远处开了扇窗，纱帘被风轻轻拂起，带来清凉的晚风。几条狗趴在地上睡觉，房间里充满动人的合奏声。他真是爱死了这种环境。